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还记得拥抱的翅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还记得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由于蔡英文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最近多次公开提到两岸开战的问题，因此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时，台海冲突也成为立委质询的焦点。国民党立委曾明宗问，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美国是否会支援中华民国？严德发回答，当区域发生局势安全有危害到美国利益的时候，他会来。不光是中华民国台湾的问题，不管是南海、东海、钓鱼台，区域内国家大家都关心的。这战争应该是区域的战争。曾明宗说，他对此高度怀疑，所谓理念相同国家真的会来支援。严德发回答，我方战略地位很重要，而且是自由民主国家。曾明宗又问，届时日本有没有可能会来帮我们？严德发回答，日本靠那么近，当然有可能。曾明宗又问，菲律宾呢？严德发则说，不能带他做回答。法务部严拟修法严惩酒驾，不过立委陈欧珀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质疑，提高刑度无效。目前一般酒驾案件，地方法院的量刑有 98% 轻判6个月以下，法务部应该将最低刑度往上调，而不是调高最高徒刑，否则永远轻判没有意义。法务部次长蔡必仲坦言，不少人对于司法不满意，一般酒驾有 98% 轻判6个月以下，当然无法有效的遏阻作用，不少服刑者是酒驾肇事，但累犯法官量刑也偏低。他强调，法官要接地气，判处刑度要真正达到警惕的效果。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因此通过了提案，要求交通部严议酒驾就增加汽机车的责任险保费，用来弥补被害人家属的心理辅导或者是生活支持。交通部应该邀集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两个月内严拟增加的保费，作为成立酒驾被害人基金的可行性。台湾第一座封闭自驾车测试场域台湾智驾测试实验室今天开幕，蔡英文总统跟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一起体验自驾车测试。面对媒体询问体验的结果，蔡英文比出大拇指表示赞赏。位于在台南沙仑的台湾智驾测试实验室今天启用，实验室由科技部国家实验研究院以及车辆研究测试中心管理营运，目前已经跟宏基、中华电信数据通信分公司以及成功大学等六家产业学研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科技部从2017年就在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建置台湾智驾测试实验室，面积大约 1.75 公顷，设计模拟国内道路情境，大约时速30公里以下低速行驶，提供小型车或中型巴士自驾车在场域进行混合车流实境测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8点，来到103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02点，来到2152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5点，成为22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5点，涨幅 3.77%， 成为29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5点，涨幅 4.11%， 来到90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6点，成为2885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267点。大学学测成绩今天出炉，今年国文作文考两题各有25分，第二题作文温暖我心有两人满分，也是国文作文相隔12年之后再度有考生满分，但是高达3326人报单，比去年多了1000多人。英文作文有19人拿满分，也创下近12年来的新高。 今年国文作文要考生以温暖的心为题撰写文章，必须要解读古人陶潜对人子等心情。有两个人拿到满分25分，这也是国写自107学年度独立诗册之后首次有考生在作文拿到了满分。今年英文作文要求考生叙述对台湾最感到骄傲的人、事物、文化、制度等，并且加以说明引以为荣的理由和如何介绍跟行销这些台湾特色。有19个人拿满分，比去年的17人增加2分，创下了近12年来的新高。另外有13115人零分，比去年的14132人略少。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中部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有较强阵风，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啊，我忘了投保强制险了啦，怎么办？ 别担心，富邦产险有网络试算药保服务，方便又快速，不懂的话还有1:1专人报价，还可享保费优惠哦。 富邦产险网站提供强制、车体、窃盗、第三人责任保险以及驾驶人与乘客伤害险，皆可依您的需求量身打造。详情请上网搜寻富邦产险。 优福华语竞谍排行榜， 本周第994周第5名蔡健雅《饭桶》，第4名艾怡良《玻璃心》，第3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第2名蔡依林《脑功》，第1名黄子佼《言不由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震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nk you. My Soul。斯斯基阿米林木雅美，哎，林木雅美现在在干嘛？ 哪只卡西？ 他结婚了吗？ 让我马上 Google 一下斯斯基阿米。 这首歌曲 Be Together， 今天又要跟大家，我们已经在空中两个小时。 2016年7月3号宣布与剑道冠军选手结婚，2017年1月12号诞生一名儿子。 哦，所以他现在儿子可能两岁了， 刚两岁。 おめでとう，爱他是听得到是不是你？ 而且哦，所以哦，太晚了吧？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立马帮帮忙，你有什么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想要请我们帮帮忙呢？我们只有两颗脑袋啊，这应该是 1.5 颗脑袋，我脑袋也不是很灵光啊，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的脑袋在我们的电波旁边，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有问题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咯。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可能是某个年龄层的青春之歌。其实是前上个礼拜啊、我就是想要搜寻青春点点相关的东西，就打了青春，然后发现哎，是不是在日本？可能某个社团、某个老师就有个题目，要求同学编辑自己的青春歌单呢，或者是他们就突然有好多的青春歌单，也都是日本人的他们的青春歌单，然后就是一听就觉得哦。这个日本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然后一听就热血沸腾，想说那就是把这些 分享给大家。 对，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的青春之歌歌单，哇，那个年龄层的断层，可能是 TRF， 可能是 Suzuki Ami 铃木雅美，也有可能是 Cartoon 安哲洛普，可能是 最近的 米津玄师，是他现在正在经历的青春之歌。请问立马帮帮忙，我的老婆在产后一直瘦不下来，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你的老婆是产后多久呢？产后有某个时间点本来就是不应该要逼那个产妇马上瘦身吧，因为她可能要哺乳要干嘛的，但是如果已经产后三年了， 怎么办啊？ 我能确定的是，应该还是要给你老婆适当的称赞， 跟爱。 你说爱心就是心情方面要顾好。 对，就是心，我觉得心情不好的人，就是除非他真的是你知道心理疾病逼他瘦下来，他心情状态不好，他也不会想要运动，他也不想要做改变，反正我就是烂，我就是胖，就是那个是更难受的一条路。 嗯，今天我才看到我的学姐 po 了一篇文章，然后呢 TLC 生活频道曾经就是有那个减重的进食嘛， 那个很可怕、欸、 对，然后其中呢就有一个金氏世界纪录，反正就是一个现在世界上最胖的人，然后呢他体重达到400多公斤这样子。那其实400多公斤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动的， 他们就是要卧床，然后要有人扶他起来这样子。 他就是每天会一直叫说这里痛那里痛，这里痛那里痛，因为他的身体其实根本无法支持他的重量，他也没什么办法站起来这样子。那个减重计划呢，有成功把他减掉一半的他，也就是从400变200，就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那就过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节目就回去追溯说，哎、欸，那这样你有没有继续维持下去？因为你知道，其实你生活了就是你当就是400公斤，然后只动嘴巴、只吃东西的一个生物这么久了，你要瘦下来，然后很努力的瘦下来，那重点是你有办法维持吗？就回去看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维持。那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照护者，妈妈过世了。过世了怎么办呢？过世了，当然他精神支柱不见了，照顾他人不见了，然后呢，他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能力，他没有钱了，所以他只能搬去一个更小的一个小套房。然后搬到这个小套房，他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动，因为他自己走，他每天就是叫我很痛，我很痛，我很痛，所以也是请一些陌生人，就是什么教会的志工啊等等，就是帮助他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呢，就搬过去以后呢。没多久就发现他的身体有一个什么病啊，因为他又一直叫痛，所以就又被推送去医院，然后就一检查发现哦，他的某一个器官有问题，要割除开刀。开完刀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马上回家，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家乡遭了飓风。 哈， 然后飓风以后，所以就那个时候很多人无家可归，那他也没办法回到家，所以就在医院又多住了一下子。那你要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是很差的，所以他在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就已经用尽他所有的积蓄了，就请搬家工人、搬家公司这样用尽他所有的积蓄。然后在医院当然也是很贵的一件事情啊，那该怎么办呢？后来好，他终于可以就是 check out， 可以也不能叫 check out， 反正他终于可以出院。 出院。 结果果不其然，一回到他的家，就发现他新搬那个小套房被飓风 摧毁了。 那怎么办？只能再搬家，一样又要靠教会职工等帮忙搬家，搬到一个更小的房间以后怎么办呢？没有人照顾他、啊，所以他还是只能就是又回到了叫披萨跟可乐，然后吃披萨、吃可乐、喝可乐的一个 生活循环 的那个习惯当中，然后每天就等志工，每天会有志工去探访他，每天就是那个志工会去帮他，可能就是换尿盆啊，然后帮他的这个身体的组织，因为他皮肤都可能都是有一些 疮 病变跟溃烂，就会有一些组织液什么去帮他擦擦这样子，他就是每天这样等这样一次。 这故事的 ending 就在这边了。 这故事的 ending 更难过，就是我学姐看完了，就是回溯之后，因为 TLC 就是帮她减重拍第一次嘛，过了一阵子又回去，就是一两年回去就是二访，拍第二次她的人生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学姐看完了就是这个第二次以后，就想说，那她现在在干嘛呢？ 她就自己主动去搜寻嘛。 前几天心脏病过世了。 Bear 这首歌曲偶像剧，有人说可以鼓励老婆多出去走走啊，多跟朋友聚会啊，我觉得就是帮人家讲主意都很简单 啊， 你出去给他给他的嘛，你啊啊啊啊啊，但是要如果他本来就没有在运动，你突然逼迫他要运动，可能是有点难。 为什么？为什么？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偶尔你有空的时候，你们就是一起去散散步嘛，在家里附近走一走，晃一晃。家里附近有公园，就去那边走个几圈，就是先从这个开始，然后一起散步。如果不吵架的话，应该是可以增进夫妻感情的吧。 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有时候怀孕的时候都会说哦，你一人吃两人补啊，然后你要吃什么好都可以，都可以吃，都可以吃。但为什么产后会需要减重？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吃太多营养了， 就是你在对你在怀孕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在忌口吧，就是就放它飞吧。坐办公室的椅子坐太久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站起来？ 这个很简单吧， 站起来啊， 站起来。 讲到久坐啊什么的，或是一些可能很多女生的困扰就是，哦，那我的屁股跟大腿都有那个橘皮组织，哦，那个很烦哦，什么的。橘皮组织就算了啦，因为 为什么算了？ 你知道前就是过年去日本玩的时候，然后最近去日本住宿，然后我们都很爱挑那种有大澡堂的，因为如果你一群朋友一个房间，你要轮流洗是麻烦，但是我大澡堂就可以 一起 上去洗，然后又可以泡汤。我在那边泡汤的时候，因为通常会有五个或六个，就是先在那边冲澡的嘛。我就泡在那里面的时候，就往前看，刚好就是五个美丽的女子动体这样子，五个屁股全员都有橘皮，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世界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 大家不用难过， 大家都有嘛，就是大家都有眼睛、有手指头、有鼻子、有橘皮 ，OK 的啦。 是这样吗？广播女神，你有吗？ 我有啊， 你有橘皮。 欸，橘皮很容易有，欸，橘皮是世界上最轻易得到的东西，不费吹灰之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取得， 我不敢相信。 如果是玩 RPG 游戏，它就跟那个地上的匕首垃圾一样多，捡到橘皮，捡到橘皮，捡到橘皮，然后卖出去只有一块一块一块。 Level 1的勇者识货橘皮组织。 那种爱的 Peach， 波源的烦恼帮帮忙。昨天我家人在二楼吃韭菜水饺，我发现我三楼的房间味道竟然传过来了。我要怎么委婉暗示这件事情？你不家人不就跟他说，哎，那姑才必须当哦。就 都家人还不能沟通哦。 这个跟刚刚那个问题说上班 坐太久该怎么办？ 那你这样你又。满头的黑人问号。 優しい 把七剑手小小练歌，然后呢，在 App 上有位鸟子同学，请大家来推荐。如果你有在使用蓝牙耳机，觉得不错用的，可以上来推荐他。他怕追剧那个蓝牙连线品质不佳，一直断断续续。 哦、追剧听不到声音，断断续续，很愤怒哎、欸！ 皇上，我该死！来人呐、啊！罢了。 什么？ 迪士尼重金打造经典《欢乐满人间》续集，感动再现，爱满人间。 Do you ever lie awake at night, just between the dark and the morning light, searching for the things? 格莱美奖、东尼奖、艾美奖传奇配乐大师操盘。艾米莉·布朗特、林曼努尔·米兰达携手主演主唱，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四项入围肯定，问鼎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请听环球《爱满人间》电影原声带。 Memories you've sharedGone for good you feared, they're all around you still, though they've disappeared. Nothing's really left or lost without a trace. Nothing's gone forever, only out of plac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恭喜上榜！ 高补考招考抢铁饭碗喽！3月15号开始报名，7月5号正式考试，短期冲刺，准备轻松，上榜几率高。百官网最高纪录115天榜首，88天应届上榜。 现在就开始准备， 请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父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拖桶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我是文慧茹。 哦，只有眼泪才会懂。飞天 Network。 君の姿にシンクする、見せないプライド、ささやかな君の全てにスイングする。 Do you know 月の明かりを背負い絡んできた運命の糸を願い、その答えは見えない、邪魔な雲が隠すんだ、その先は、もしも君が一人なら迷わず飛んでいくさ、 お前のエキスはへそかり、 でリンクする、来ない夜明けを待つ俺に、あの日の君がウィンクする。 Don't you know 夢で会えればまだいい、諦めると今夜もいい気がする、愛しいこの気持ちは消えない、だから明日も期待すんな、この先を、もしも君じゃなかったら苦しむこともない。 他们是 Da Pump，他们不是只有 USA 这种感觉，他们也有这一首歌曲 Eve。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现在我们在进行立马帮帮忙，每个礼拜的这一个小时都在帮帮大家的忙，我们帮不了，还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会一起集思广益，你有什么忙需要帮的话，欢迎你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 APP， 在上面留下你的问题。帮帮忙，请问马克玛丽会买手机会买最新版的吗？还是会买跳水后的前一版呢？ 跳水后是什么意思？ 出了最新一版的前一版吗？ 哦、 就是可能 前一版会有点降价。 哦、 I don't know， 我都不买手机，我都捡人家剩下的用。我手机是不花钱的。 哇，那你这一生真的省非常非常的多。嗯，我都是等到我手机 坏掉， 快坏了， 然后坏掉就会尽量买最新版， 对对对对， 除非最新版听起来 恶评如潮， 对对对，好像没有很需要的话， 对。 いつまでも遊んでいた、見えすぎた明日が一番くだらないと、はしゃぎながら気ままに生きたあの子、せめて僕たちが 有个问题，他也不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他是问说，请问有男生有结扎过吗？他是像 现在正在收听广大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问说，请问， 但是你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 对，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想， 你想要我们怎么帮助你？ 我想，哦，你 有男生结扎过吗？当然有啊，只是有的话，你要干嘛呢？ 问问也不行，我就上班上得很烦了嘛。遠ざかるためにただ歩いてくのか。あの時のこともあれからのことも間違ってなかったのか。本当はまだ知らない。 是 Chemistry 化学超男子，这首歌曲叫做《梦的碎片》。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怎么了？ 有人拍拍我肩膀跟我说，你后面跟了一只鬼。 好，然后呢？ 然后我就因为我在一个像学校的地方，然后就是有个同学，你看他眼睛，就在梦里的我看到他眼睛，我就知道 他是 有阴阳眼的人，所以他过来好心拍我说，我跟你说，你后面跟了一只鬼，你可能要去找谁帮忙你，然后教室的转角可能就是要你知道帮忙驱鬼的，但我到达那间教室之前，我就醒过来了。我今天梦里会有续集吗？ 你也不希望有吧？ 哦，真的是不希望哎。 你到现在还是很常做噩梦吗？还是迪士尼游行的主持让你实在是太崩溃？ 有可能。 对啊， 所以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样。 帮帮忙，Jesse 本周呢要进行三天不吃碳水化合物， 三 不吃哦， 周哦， 三天不吃碳水化合物，有什么方便的菜单吗？或是我是外食族要怎么吃呢？ 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就是面包、饭、 面条、 地瓜，是不是也不行？ 嗯，没错， 毛豆也不行。 毛豆我是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你要做这种就是特制的餐啊，不管你要减肥还是增肌，嗯，其实对外食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如果你没有决心要自己做的话，我是真的很建议你不要尝试这一些事情，因为外食太难了。 还能吃什么啊？吃蛋哦， 对， 吃蛋，然后喝可以喝豆浆吗？ 可以。 蛋、豆浆，然后当然蔬菜嘛， 没错， 水果。 嗯，这边呢，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一下，譬如说低碳水化合物，然后一周菜单。那这边也都有就是建议说，如果你要做低碳水化合物的菜单的话，你也不要就是每天都这样吃哦，就是以一周为限。嗯，所以上面有一些规划好的菜单，但你听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要用外食吃到这样的话，其实不太简单。除非你公，除非你去订那种减肥餐啦，对啊，那种水煮啊或什么之类。他这边说，譬如早餐一杯脱脂牛奶，一杯草莓，两颗水煮蛋。午餐一份鸡肉或鱼肉，一份加橄榄油的番茄片和一份豆类。晚餐加鸡肉或火腿的绿色蔬菜沙拉，配一杯你喜欢的茶。对啊，接下来就是这些都是要需要你自己做的啊，包括什么沙拉你要加什么东西，牛排你要加什么东西。 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些东西你在外食办到的话，你要花费的金额不少。 如果可是你在外食要买到这些东西的话，通常又是餐厅，要一份，譬如说他这边有一个红椒洋葱欧姆蛋， 那可能就280嘛，对不对？而且重点还是哦，那280还加了很多很好吃的奶油，什么油都没有，就是那会跟你的目标偏离你的目标啊，对啊。甚至你如果要吃的，不管你是为了什么啊，你是为了减脂还是增肌，最简单或是最好的方式，应该还是自己做会比较好。问题，这个真的是你必须要快一点解决它。 这么着急？ 我228就要出国了，可是旅行社还没有刷尾款，业务也没有回，航空公司又不能查团体票的名单，我很怕当天被告知取消，该怎么办？ 业务去哪了？ 你一定要抓着那个业务问到啊，那个业务问不到，他的其他他公司没有同事嘛？ 就是打 去公司问啊，对啊，对啊，这一定要问到吧。 这个必须要夺命连环call吧？ 这个必须要，这个不能拖延。 天光的 automatic， 请问马克玛丽，如果女生朋友的男友因为之前被女生骗过，所以不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男生不相信女生有纯友谊，该怎么办？ 哼， 很好啊， 他就从此就是，这就是他的世界观嘛，这有怎么样吗？ 这个 不是本来就有人相信有纯友谊，本来就有人不相信吗？ 就对这个世界有正确的认知很好啊，我觉得很棒。 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平均每隔一阵子就会在女版或是男女版就会讨论一次，哎，就是这真的是大家很爱讨论的议题，爱讨论到我有点困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啊？ 会这样发问，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满头的黑人问号。 他们现在就是有另一半嘛，那有另外一半，然后他自己就会说：“哦，我跟那个男生没什么啊，我们纯友谊，我们是朋友。”可是另外一半不相信啊，所以这背后的问题意思就是你没有创造足够的安全感，对方对你没有足够的信任啊。 那你搞好再出来啊，你没事丢的。 没有啊，但是说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啊， 好像包装一个什么大议题一样。不过就是你自己想要有一个纯友谊的， 想要有一个红粉知己在那边 stand by 着。近くにいたのに 马克，问一下 Garmin 手表，9000多跟20000多两个价位，26000多两个价位区间有什么差吗？ 哎、欸，你的 Garmin 手表有还在持续出新的几代当中吗？ 有啊 ，Garmin 会一直出新的啊。9000多跟26000多有什么差别哦？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自己现在戴的是9000多这一款。我自己觉得 9000多，我看他用的是下下叫啦， 很够用。26000我不知道干嘛，是不是可以去就是 喷射麻醉枪啊？ 当登山搜救犬之类的，就是、更强力的运动需求跟专业需求吧，我想。 哦。 飞越国际换日线的乡愁，跟着水鸟过境101，心终于在碧波白靠岸，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出国的旅客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喽。从3月开始，接近第二航厦时，车道会缩减，第一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RADOX， 来自于阿拉西的作品。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久坐该怎么办呢？坐太久怎么办呢？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进整点了，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倒杯水来喝吧。自己讲的有点心虚。我喝 不喝水的人， 我喝 教大家喝水。 听听我的打开这个我那个保温瓶的声音。哎，好，我要喝水了。 照顾宝宝健康，益种好菌够吗？ 浓醇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三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感情只剩过了一条幻视线，你熟悉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 首席全能男团泰坦全新 EP Gaga Bad 第二波主打幻视线，2月22日全面发行。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又一套。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汉翔公司董事长廖荣兴即将交棒，内定由国防部副参谋总长胡开宏中将接任。军方人士说，国防部跟经济部对这项人事已经有沟通，等行政院核定之后生效。国营汉翔公司承接国机国造业务，业务跟营收都有成长。不过传出廖荣兴即将交棒，内定是由胡开宏接任。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件事时，低调地表示，汉翔是经济部的主管，如果真的有异动，国防部会推荐人选。不过具体人事以及宣布时机都是由经济部来决定。廖荣兴是空军上将退役，2015年3月接任汉翔董座，任内配合蔡英文总统推动空军高级教练机案，一手规划研制，第一架原型机原定在今年的9月亮相，如今被换掉，令人惊讶。台北市敦化北路上一间商务旅馆，下午1点多，柜台人员发现有房客尚未退房，随即拿房卡前往房间查看，发现了一对男女沉尸在屋内。警方初步了解，男性死者年约40岁，女性死者年约60岁，现场并没有烧炭迹象，怀疑可能是服药。目前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厘清这对男女的死因以及身份。儿虐事件频传，卫福部统计近5年儿少遭受到严重虐待以及杀子自杀等重大儿少虐待致死案共计120件，其中6岁以下为高风险族群。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在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坦言，大约2/3儿虐致死案在案发前并没有接获通报。陈时中强调，过去预防儿虐主要是经由民众通报，现在则改成主动关怀。今年1月已经整合使用预制预警风险系统，预计在6月可以完成改进作业。卫福部保护服务司司长林维炎补充，预警风险系统锁定超过1年未纳健保、未依规定入学的国小学童等儿童，并且整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自杀防治、家暴、入监等系统，将严拟分级管理，一力及早发现可能的儿虐事件，及时介入协助处理。为了避免张赎金之类的恶房东收取高额电费等事件再次发生，行政院消保处今天表示，已经新订住宅转租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规定包租业不得收取超过台电夏季电费最高每度金额，去年度的夏季电费最高每度6.41元，避免收取过高的电费牟利。另外，包租业如果出现停业等情况，承租民众可以请求相关工会协调续租。另外，包租业者也必须事先告知是不是凶宅、海砂屋等。消保处说，如果租约违反定型化契约规定，得依消保法处最高30万的罚款，预计在今年6月上路实施。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02点，来到2152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成为223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51点，涨幅5.42%，成为295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74点，涨幅5.48%，成为91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9点，来到289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27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8点，成为103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5亿。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延后对中国加税，激励电子股再吹强 攻的号角，类股涨幅达到 1%， 带动指数开高走高，距离年线10482点只差不到100点，本周有机会挑战年线反压。为了逐步实现12年国民基本教育全面免试就近入学的目标以及理想，高中职完全免试入学再扩大办理，教育部今天公布108学年度试办完全免试入学的高级中等学校，单点型学校有11校，区域型有基隆区、南投1区、台南4区、高雄6区、屏东2区、花莲区、台东区、连江县以及澎湖等9个区域，50校，总计有61所公立以及私立学校参与，共提供7545名招生名额。入学的方式延续107学年度采行的单一学校单一科别志愿放榜分发以及单校多群多科志愿选填方式，这两种方式在108学年度都不得加列备取。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北部以及东北部仍然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春天就是要出去玩，赏花、海岛、沐浴春风。 日本紫藤粉蝶知音一次看， 下龙湾顶级 villa， 石原岛 Club Bay 红酒配烧肉， 还有美加肯雅惊奇之旅。 春季出游散心，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改变世界从自己开始，全球畅销书作家、幸福科学总裁大川隆法暌违10年再度来台演讲，以爱跨越憎恨。3月3日台北君悦酒店，给你爱的力量，名额有限，抢先报名，02-2719-9377。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无法超越新生代唯一天后雅莉安娜，环球，谢谢下一位。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那种病又出现更恐怖的喜剧， 昨天的海今天变桑田，什么是明天？怀里的你，眼前你的我，再抱紧一点。好担心世界这么乱，各种恐惧不安，你要怎么办？如果没我陪伴，你够不够勇敢？独自迎战那每一个天黑天亮，世界这么乱，各种荒谬疯狂，你别怕别慌，还有我在身旁，我们一起逃难。我躲进你心里，你就躲进我臂弯。还没搞懂的热门话题，已没有人在讨论回忆。才刚刚要信仰的真理，就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一天一遍，一年一万遍，能用什么缘？美好的你，深爱你的我，快多爱一点。 心世界这么乱，各种恐惧不安，你要怎么办？如果没我陪伴，你够不够勇敢？独自迎战那每一个天黑天亮，世界这么乱，各种荒谬疯狂，你别怕别慌，还有我在身旁，我们一起逃难。我躲进你心里，你就躲进了臂弯。这么乱，各种恐惧不安，你要怎么办？如果没我陪伴，你够不够勇敢？独自迎战那每一个天黑天亮。世界这么乱，各种荒谬疯狂，你别怕别慌，还有我在身旁，我们一起逃难。我躲进你心里，你就躲进我臂弯。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乱吗？还是你的心很乱呢？还是你的脑袋很乱呢？还是你的办公桌很乱呢？还是你的皮夹很乱呢？还是你的包包很乱呢？ 欢迎加入我每日一丢的行列。 每日一丢现在进行到第几天了？ 今天的话是13天。 每日一丢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马克跟他的太太卡提亚要进行每天丢一样东西，然后每天丢一样东西，这个要实验90天吗？ 没有90天，我真的会疯掉。42天我就受不了了。 哦、是42天，是不是？ 而且人家的书上只说只要2周14天就好。 那怎么会变成42天？ 因为有另外一个那种现在都有很多那种时尚杂志会有一些文章。然后那个文章说42天 哦，所以如果你想看看一个家庭，一对新婚夫妻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到底是为他们带来一些正面能量呢，还是他们会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呢？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 欧马克。但最主要是就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生活久了，很多事情都会堆着堆着堆着，其实可以清一清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把自己的生活清一清。 嗯哼。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第二个小时要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又想买什么东西吗？你看你还没有丢就想买。我的朋友呢，他就有答应他的妈妈，因为他鞋子太多了，他妈妈就说未来你要买新鞋， 你必须要先丢一双。 对，你要先丢一双 才能买一双， 我就不会 念你， 靠着你的背一直骂着你。你有任何的想买的东西，不确定有没有人用过，想要请大家在这个大平台分享心得的话， 来吧， 把你想买的东西留言在飞碟的梦 App 上面咯。 其实今天的生活灭火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固定的，你现在生活这个空间，你如果不想要越来越拥挤跟狭窄跟就是不舒服的话，你就是要执行这个，就是你要有新东西进来可以，你要先决定让谁先走，就是 啊，你不是把别人东西弄走放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哦，是自己的哦，对对对，这就像是一个球队的球员名单一样，就是谁可以上这个球员名单，谁可以上场，谁可以先发，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场，就代表有一个人一定要离开这个名单。 你想要有个新太太， 旧的就要先处理掉， 还是 感情也是这个样子， 还是再买一间新的房子呢？ 金屋藏娇。 心动感觉好像今天，好像明天，好像与你相守每一天。来吧，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这感觉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你说 baby 靠近我，心心相连。 伟成说呢 ，Sigma 目前就刚我们听到 Sigma 这个团体呢，只有周定伟 在演艺圈，其他两位都不在演艺圈的哦。这个资讯是有误的哦。 哦， 因为李杰宇他前一阵有新闻嘛，他就是进了 Google， 然后所以有上了新闻。另外一位他就在演艺圈呢，他有在跳舞，最近他有参与《花痴花》的演出， 没错， 韦哲。气炸锅真的炸什么都可以吗？我觉得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 对，没办法炸一些飞机啊，台北101啊，恐怖攻击没办法炸。 这个不行，不是气炸锅，你是说食物放上去都可以炸，是不是？四季豆也可以炸，然后玉米也可以炸，韩吉也可以炸。 你如果都要随便东西都要放进去炸的话，你会气炸别人，你会让别人气炸。 哦，好好笑哦你，好好笑哦你。 生火灭火，请问我值得买一台自动洗牌的麻将机吗？ 你吗？ 麻将桌 ？Y O U 你吗 ？Y O U M E me。 你值得，你值得。 马上来搜寻电动洗牌桌， 不就是东方什么的吗？很有名的那一个东方什么啊？ 求赞助。 东方那个没有在。 那你这样你用 神秘东方列车， Coco 李玟的真想见到你，真想听到你的生活灭火。如果你有任何产品想询问的话，哇，建德说，我有朋友来找我那个直销，那个一个什么绿叶科技集团的，有人听过吗？我该试试看吗？ 你要先想想看，你吼平常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别人会不会附和你？你有没有这种人格特质？就如果你讲什么东西，然后人家听起来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好像很好， 你就可以， 你才去考虑要不要做直销，就是你有、你有当 直销天分吗？ 销售员跟领导人的天分吗？如果没有，你平常就是一个很害羞、很内向，然后讲什么也不会有人附和。你在脸书上面 po 文，按赞的可能只有两个、三个。然后你推荐什么东西，说什么电影很好看，回复的人零。那这种你根本不用想，因为就是你平常。你的性格、你的个性就是没有影响力，而做直销是需要影响力的， 那就会让你自己越来越痛苦。然后当你的脑波很弱，你的上心又说，那是因为你的组数不够多，你可能再加买一些什么东西，你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你就赔钱了。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失落？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 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说到了自动洗牌麻将机，这应该要生活嘛？就有人说麻将就是要自己堆牌乐趣啊。 哦、oh, ，no no no no no， 像我这种吼牌技不好、运气也常常不好的人，就是在中途在输的时候堆牌，真的觉得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快点快点， 下一把我要赚回来， 快一点堆快一点，摸摸试试对对面就自己抓抓二胜，这很急，真的非常的急。关了，可能你 感动。看不见我心如刀割，这个还有 USB 充电接口 哦，你说旁边还可以放手机那些的， 对啊， 现在麻将桌很厉害， 不得了啊， 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哦，爱人不是最好的朋友，朋友再好也不能牵手，感情在天平两头，谁都怕太沉重。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还是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 我现在看那个卖自动洗牌麻将桌的网站啊，竟然还有人就是会写说这个定位哈，我们这个麻将桌定位是营业高阶款。 什么叫营业高阶款？ 谁准你营业了打麻将？这是剧赌，这犯法的呀！ 想可以快点点到他拉他的手，直到那夜色才是他的慰藉，来电来了好几通，怎让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也会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他还 哦，有人帮你解答了，可能是针对日本麻将馆用的业务版。生火灭火呢，真的是完完全全需要听众朋友或是秘密管理员的帮忙吗？因为庄先生他在问的是关于乳清蛋白的那种品牌选择，他在问 乳清蛋白是增肌用的， 对，就那种是不是有点像高蛋白那一种啊？他在问的牌子这个我不太会念，是 My Protein 吗？反正他问这个是牌子跟其他牌子的蛋白到底效果有差吗？或是那个味道上的差异，可能有的他喝不下去，那个口味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种乳清蛋白是真的是。你可以去要试喝包吗？ 没办法试喝，因为它 很多就是一整罐一大罐。 哎、欸，我就很好奇，你在买一大罐之前，万一你买回来发现那个味道完完全不 OK， 该怎么办、 啊？而且说实在的啦，还是天然的比较好。 你说蛋？ 对啊，就是天然食物里面蛋白质，当然一定会比人工的好啊。什么爱你想你，我是全都当你，烦恼都的都快要。 是怎样？别问，很可怕。Oh girl。

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Lady Gaga。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探索世界的热情，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Clean Zone 纯净车市，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 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 真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光与影的堆叠，黑与白的转换。流行钢琴大师 VK 课全新专辑《光无尽坠落的美丽》绚丽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我在你上与现实中相对寻找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某个时候呢，就是有些人的拖延病就是会拖延的特别严重，可是某些时候呢，他又会发挥神一般的能力，马上解决自己的需求。 你不是在说我吧？应该不是我哦。 是啊。 你在说谁？ 你 YOU ME ME 吗？ 对，刚刚他在短短的可能15分钟之内，他就决定了他要购入人生第一台自动洗牌麻将机。 生火啦，生火啦， 这一波的火真的是蛮高的。好，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当我们决定要购入了，可是有个问题，就是呢他是一个已婚人士，他的太太是不喜欢家里有人在那边动不动就三不五时聚会打麻将， 呼呼呼呼， 刚刚吓了我一跳。你问奇麦能不能杠啊。好，所以呢，这个虽然他已经有心要购买这个自动洗牌麻将机，但是却不能放在自己的家，因为就会掀起一场家庭革命。 我必须要去租一个共享空间。 我必须要去租一个空屋来放我的麻将桌。 所以这个麻将桌到底要放在谁家呢？我们刚刚想了一个蛮合适的人选，就是我的友人 C。所以我们现在决定直接打电话给友人 C 说：“哎， 你说在现场吗？” 对，哎，我们想要买一台电动麻将桌，放你家可以吗？这么荒谬的提议，我的友人会答应呢？我们来看一看哦。哎，我这个不能。 你的酒刚按了三次，哎，它是09999，怎么这么奇怪的门号？哪一家啊？ 我们键盘有点问题 哦。 你好。 哎，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请问是薪水神偷吗？ 喂， 薪水神偷吗？ 喂，是啊。 薪水神偷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可以啊。 是 路边的声音会有点大。 没关系，就是我现在节目现场哦，我先跟你说。 哦，好。 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欧马克他想要买一台自动麻将洗牌机。 是。 但是他想要放在你家的三楼。请问你愿意吗？ 当你的生日礼物，你说好不好呢？ 嗯。它是要放永久的吗？ 对，就是踩礼金刀啊， 踩礼金刀。对，他当他要打牌的时候，就会来我家。 你跟他硬打 啊？对啊。 哦，好啊，欢迎啊！但是我也不晓得我家能住多久。 什么意思？ 啊对 哦、怎样？家要被拆掉了？你家违建哦？ 我家不是违建，我家就是之后会拆掉， 改建是不是？ 对啊， 哎、欸，真的耶，我都忘记这个 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变数 了。 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就是他拆掉之前，再先找到第二个备胎，然后到时候他就是你知道像寄宿家庭一样， 就是个流浪的麻将桌。 对啊，其实这样也还蛮好的啊。 所以一号备胎薪水神偷是愿意让这个婴儿到你家暂住的。 Yes, I do. OK. 我不能承诺说我会养他多久， 但是你愿意养他一阵子。 Love you, love you. 感谢您，跟你说声再见喽。 拜拜喽， 拜拜， 拜拜。 我拢未记得引导要去多少处啊？ 想很久，我已经想很久。爱做梦，我只会梦到你。麦当劳，我看你在打工，好漂亮，是我喜欢的人。都不够，时间永远不够。吃汉堡，想每天吃八个。我也要在麦当劳打工，没下班。我看我先回家，啊，没有用，是我想太多，啊，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做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 火灭火，围城要来生火了。 怎么？ 各位朋友， 哈， 七龙珠 4DX 太赞了，根本就像进环球影城一样，超级刺激好看，椅子整场都在飞。 真的假的？ 他还要去二刷哟。 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远在本现实如此的情人，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 张震岳的想太多，有人生火灭火说，强强他好像正在开塔罗牌的直播，有点生火，我该去那边吗？可是我去那边我就听不到这边。 那你这样，你用 强强在讲的不是塔罗牌啦，是星座。星座 他不是用塔罗牌算星座吗？ 用塔罗牌算星座， 不然他懂星座。 那你这样，你又 还是他在分享唐立奇唐国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被生火了。 Boys and girls, yeah,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cause 薪水神偷，不愧是薪水神偷。刚刚在电话中他说，哦，如果你们不在路边的车声有点大的话，你以为他在跑业务吗？你以为他要干嘛吗？他要去上瑜伽课咯。 天哪，真是神偷哎！ 我们可不是浪得虚名啊。有人在问生火灭火，有人用过 Bruno 的多功能电烤盘吗？电烤盘 Bruno 这几个字我真的是不熟，所以我就去 Google 了，然后没想到他就说，你知道吗，多功能电烤盘，料理白痴都可以轻松搞定的电烤盘。我就 有这么厉害，可以干嘛？ 我看到第一张图我就想买。 我看 他在做章鱼烧。 哦， 章鱼烧看起来好好吃哦，马西索哟，你买一台。 我不 还是我贴给卡提亚看。 好、啊，而且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啊。 Bruno 这个外形完全就感觉是卡提亚会喜欢的。 有 不会吗？哎、欸，它还有白色、红色这种烤漆式的。 我不知道它烤漆烤好不好，因为现在那个照片看起来，你知道很廉价，跟很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哦。 它说看起来很像那种就是我们外面出去烤肉的那一种， 因为它看起来有点小，其实。然后它可以上面烤肉，然后换那个盘子可以做章鱼烧、做煎饼，然后还可以做一个什么西班牙炖饭之类的哦。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有人说你 IG 或是很多部落格搜寻 Bruno 会有很多的料理分享、然后也有人为什么会被生火呢，就是因为看了很多人各式各样他的料理心得分享，就觉得说哇，真的那么好用吗？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你在看别人料理分享之前，你要好好想一想，当然是他成功了，他常做，他摆盘拍得漂亮、他才愿意跟你分享。要今天我有一台， 就是很差之后的，大家不会拍出来。 对啊，我弄了那个面糊乱七八糟的，勾到边啊，就是差会搭。我会给你看吗？ 白天，你的黑夜，不变的是我们的想念。首席全能男团泰坦全新 EP《Gaga Back》， 第二波主打换日线。 情只剩多了一条换日线，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地球转一圈又回到原点，却总是远不了我对你的眷恋，在一起的心愿，星星成为恋人的爱闪烁，就像思念围着我绕，没有你调皮胡闹，我的生活多单调，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拥抱？感情只剩多了一条换日线，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英国阅兵 ，ready； 西班牙狂欢节 ，ready； 荷兰赏花 ，ready； 挪威极光 ，ready。 下一趟旅行，你准备好了吗？ 荷兰皇家航空准备好了，3月11日前预订欧洲精选航点，来回机票含税价只要22480元起，一起准备出发吧！详情请洽荷兰皇家航空或各大旅行社。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感觉 改变世界从自己开始，全球畅销书作家、幸福科学总裁大川隆法暌违10年再度来台演讲，以爱跨越憎恨，3月3日台北君悦酒店，给你爱的力量，名额有限，抢先报名，02-2719-9377。 大家好，我们是 87乐团。 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好快哦！ 你现在眉头深锁，然后眼神一直在锁定那个荧幕上面，该不会都还是麻将桌的相关讯息吧？ 对啊，我在联络厂商。 真是欣赏你这种积极态度 ，You're awesome！ 各位，你很棒， 你很棒，你很棒，我们明天见，耶耶耶！ 拜 拜拜拜。 人主打。 这趟时间，短的是际遇，长的是人生。我们透过他的音乐经历着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是否和谭雅一样，曾有过这样的夜晚？试着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都过过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听了他的音乐，心里有那么一刻跟他一起经历了那些人生的际遇。2019最完整的人生告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没有结束。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Prius Prius Prius Prius， 让我们欢迎全新改款的 Toyota Prius。 全新 Toyota Prius 外观都会时尚，配备 QI 无线充电座，并搭载盲点侦测、后方车侧警示等32项主被动安全防护系统，让你享受智慧驾驭的安全感。 现在入主全新 Toyota Prius， 可享 Hybrid 电池8年或16万公里保固哦。 New Phone Shiny Star Shining Star.